舞动运动节拍，感受冬奥心跳，走进冬奥会。 欢迎收听今天的走进冬奥会，我是晶泽。6月25号，四家冬奥定点医院与四家医疗设备公司签订了大型医疗设备免费使用协议，并授予冬奥医疗卫生专家证书。此次签约仪式是落实绿色、共享、开放、廉洁办奥理念的具体措施。固定的大型医疗影像设备采购安装周期长、费用高、场地要求严格，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与财力。而此次为北京冬奥会医疗保障提供的方舱或车载大型医疗设备，采用的都是最新研发的可移动产品，不需要在固定房间内安装，无需在室内安装辐射防护材料。北京冬奥组委运动会服务部部长于德斌说， 在两地参赛区设置这个移动方舱，把我们国产的一些科研技术通过奥运平台做一个展示，发挥重要的一个作用，为属地政府也节省了大量的一些资金，包括安装了设备的拆装调试。 与此同时，科技力量注入冬奥会医疗保障，让北京冬奥会的医疗保障更加的快速有效。 那么通过 5G 这个联络的平台，能够及时的把诊断的信号能够传输给医院，缩短整个抢救的时间。这样的话，医院就提前准备好了医生、绿色通道，包括医疗设备，为争取抢救生命争取了时间。 防疫问题是北京冬奥会的重中之重，为此北京冬奥组委采取了一系列的相关方案和措施，进行全方位的保障。 没有安全就没有奥运，那么这是我们办好奥运的一个底线。所以我们在国家卫健委、北京市卫健委，包括河北卫健委的大力支持下，我们又组建了一支有科学院院士等等，包括医院的一些重点研究科普的一些专家，组成一个专家小组，针对疫情的形势的发展的研判，对不同场景疫情的防控，以及对不同人群的这方面的整个的疫情的整个控制，一旦出现有发病的症状之后，我们怎么去进行扑救，这种聚发性的爆发态势，我觉得这对于赛时会起到一个积极作用。 今年10月份将迎来冬奥会举办前的最后一个测试赛，在此之前，北京冬奥组委将逐个验收各赛区的医疗准备情况。 我们下一步将根据整个运动会服务这方面的要求与国际奥会这方面沟通的一些情况，将派专家小组逐个医院、逐个场景进行检查验收。 以上就是今天的走进冬奥会，感谢您的收听。